为朝鲜解放71周年，毛里塔尼亚和孟加拉国的媒体批特辑还播映了我国影片。毛里塔尼亚的今日东方、卫视、史杰等网报和努瓦克肖特生活指南等网讯社，孟加拉国 ATN 电视台介绍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者，完成解放祖国这一历史大业的不朽业绩。孟加拉国 ATN 电视台播映了我国影片《今日平壤》，毛里塔尼亚的网报和网讯社登在了金日成同志太阳像。